情啊。 是。 情包，让我的心中。 Thank you.

保宋时南征北战，沙滩会你哥哥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香烟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心事来看，取经到哪怕哪森严壁垒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关。

流水急，此次的雨心啊，看呀大大之间将他的就要转灯上，只有那陈琳呐，天地天啊。